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零时十分，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一开麦咧就有啲痰上颈啊！提提你啦，咁啊，室外温咧而家系23度，相对湿度71%嘅。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15号星期五的早上 ，Good Friday 一个公众假期的第一日啊，农历就来到这个3月15噶啦。未天光的时候咧，都觉得未是这个早上的时间，都仲是夜晚的感觉啊。 这一张嘴念傻痴痴 ，OJ。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跟你。J， 这故事难启齿，星闪过渐漆黑，远追逐无止境。 随便讲，心里没你。 刘美君，午夜情好啊！嚟到呢个午夜嘅时分咧，讲下最新嘅天气事。今日天气差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云量系会增多嘅，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啊！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71%。嗱，呢两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好，寻日咧就哇去到30度。咁今日系第一日嘅公众假期啦，个气温都话去到28度啊，咁亦都开始有炎热嘅感觉啦。佩佩咧都系呢一个嘅短袖衫啦、短裤啦都出现嘅时候啦，咁亦都好开心啦，因为咧政府就已经讲咗下个星期开始咧就可以开翻一啲嘅运动嘅地方啦。相信咧好多朋友饿咗好耐要运动嘅咧，都即系等待呢一刻嘅来临啊。咁当然其中一个就系佩佩啦，系嘛，咁啊都大家都仲要戴住口罩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遵守呢一个嘅规则啦。虽然咧，我知道戴住口罩做运动系有啲辛苦嘅，不过总好过唔做啊嘛，系嘛？喺夜晚嘅时候咧，我哋讲嘢要细声啲啊！边个讲嘅？咪就系歌神讲啊！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 怎许相对有若谈前事，衷心暗示祈求亮初次，夜半戏私语，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醉亦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凭前事，衷心暗示祈求亮初次，夜半轻私语， 哥哥的这一首《夜半轻丝雨》。夜晚呢又怎可以少得这个主角出现呢？说的这个主角就是月亮姐姐。 临别了拥抱吧，不必说话，躺你心暗地有泪雨在降下，明白我要飞去，不用牵挂，倘要哭让我先走。 终要亮。若然离别像我心所想，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 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咧？有啲咧就既定咗嘅，咩意思咧？太阳永远都系白白嘅，月亮永远都系姐姐嘅、哦。点解唔可以月亮白白同埋太阳姐姐嘅咧？陈慧娴，月亮。时间嚟到早上嘅5:24嗰啲啦，会唔会你而家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呢？如果是的话，继续睡得好舒服，听着清晨省理 啊。到底夜夜是谁在梦里说，愿这一生不必再醒，好让梦境永远只得一对，一分一秒热吻身影。这刻可否不经意的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只影，亦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惊异的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只影，亦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反反复复仿佛的梦，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 嗱，讲紧咧，而家日常生活里边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都系大家必须成日都做噶啦。讲紧系咩咧？我哋叫撩鼻啊，即系要做呢个快速检测啦。其实咧，佩佩喺翻工之前咧，都会做一做呢一个快速检测咁啊，确保自己得一先，咁先可以翻到嚟电台，免得自己咧就会有问题嘅时候咧，会惹到其他人啦。咁同埋自己唔舒服都嗱嗱声要去休息，同埋要对症下药啦，系咪？咁讲紧咧，即系呢啲快速检测包咧，其实都有一定嘅。 錢嚟買嘅嘛，咁啊，但係咧，對於長者朋友咧，咁啊，政府咧亦都喺呢一個嘅四月嘅19日開始，至到5月31日咧，60歲或以上嘅長者咧，就係透過呢個食衞局同埋衞生署轄下嘅長者地區醫療服務單位啦、社署資助嘅長者社區照顧同埋支援服務單位啦，以及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同埋本地大學三方面協作嘅地區中醫診所暨呢個教研中心，更都可以咧就係攞到呢個免費嘅呢一個嘅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嘅，每位長者咧每次咧係可以攞到5份嘅。咁當然啦，你話你唔識做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喺攞呢一個檢測包嘅時候咧，順便問下咧當值嘅一啲嘅職員嘅。如果你發現自己有兩線的話，那麼記住了，就要找人幫手了。如果自己不懂上網情報的話，其實相當簡單的，最重要你肯開口就可以了。 清晨5:30，香港電台由胡正思報道新聞。旺角昨日發生銀行持槍劫案，警方在元朗以行劫和逾期居留拘捕一名涉案男人，他會被通宵扣查。警方說在案發後7小時追捕到現年73歲的新加坡籍華僑疑匪，昨晚大約11時在八鄉元江村一間村屋拘捕他，起回部分裝款和犯案時穿的衣服，而他亦都在犯案時亮出的疑似槍械後來證實是玩具槍。警方指疑犯在港逾期居留超過10年，會同入境處核實他實際到港的日期和逾期逗留多久。至於動機，警方說疑犯沒有工作，同住的太太已經退休，相信他犯案是因為欠債，但未必是賭債，只是為了應付生活開支。俄羅斯國防部證實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沉沒。國防部指那艘曾經起火的巡洋艦在拖回港口的過程中在暴風雨下沉沒。俄羅斯國防部早前指莫斯科號發生火警，船身嚴重受損，船員疏散到其他艦艇上。烏克蘭敖德薩州州長就說烏軍發射2枚海王星反艦導彈擊中莫斯科號。美國國防部早前表示，莫斯科號至少發生過一次爆炸，未能確認是否被烏克蘭方面擊中。烏克蘭沿岸城市的民眾慶祝俄軍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嚴重受損，船員需要疏散的消息。用户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代表喜悦的表情包，很多人更加用了烏克蘭郵政局發行的一款特別版郵票的圖片。那款郵票描述戰爭初期烏軍透過無線電向莫斯科號發送拒絕投降的訊息。在俄軍出兵後持續受威脅的烏克蘭沿海城市敖德薩，一名居民表示莫斯科號以俄羅斯的首都為名，那艘巡洋艦著火焚燒對烏克蘭來說具有象徵勝利的意義，又說通常烏克蘭人都不希望其他人受傷害，不過如果來者不善就會設法令對方面對最差的情況。不過他都承認當局有時可能會誇大戰果以振奮國民的士氣。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451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92點，跌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25.9，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人民幣6.379，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973.52美元，賣出1974.07美元。

简单，那宁静，那真心真意的你，情越深。 张新文早期的作品，这夜我不愿离开，咁唔离开就唔好走啦。正在来到早上5:4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在空气中陪伴你。这个时候我们有 Aaron， 啊不是，是黎明才对， Leon 才对。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故事，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已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打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 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既然不离去啦，咁就吓继、续就陪伴住大家啦，系咪？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系5:45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云量系会增多，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啊。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啊。头先咧就有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咁既然都唔走咯，咁就要抱紧眼前人啦。

粤宾湾，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每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啊，所以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上网打机煲剧成瘾嘅噃。你会唔会都系有呢一个问题呢？如果有嘅话，留意住一阵间沈医生嘅讲解啦。 自上而下都系战犯。新华社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报道，神舟13号载人飞船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择机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13号乘组目前已经做好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东风着陆场及工程相关系统正开展迎接航天员返回的各项准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51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2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3，日元125.91，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1，人民币6.379。英镑兑美元1.308，欧元兑美元1.083，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73.54美元，卖出1974.05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零九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由钱佩佩嘅日子嚟到2022年嘅4月15号星期五，公众假期嘅第一日啊！而农历咧就嚟到3月15噶啦，室外气温23度啊，相对湿度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刚才预告过了，今天会讲一下这个打机啦、煲剧啦、同埋呢个上网啦等等呢啲成瘾嘅。在疫情当中你会不会都要想下要戒呢？嗱，今天是 Good Friday， 所以想起这首歌送给大家。 常听说世界爱慕长久，哪里会有爱慕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算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世奔忧，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主所有，要将一 切尽献于我主，直到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当然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啊！ 大家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嗱，沈医生啊，近排咧，我相信咧，大家喺屋企咧做得最多嘅咧，应该系上网啦、煲剧啦、打机啦、睇电视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用眼睛去做嘅嘢。 系 相信咧，即系对于眼部健康一定系好。大影响，不过你话另外一个我都觉得需要大家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打到无天无地啦？或者煲剧煲到咧就一集接一集，根本就唔瞓觉啦，甚至乎咧系影响到个健康啦，屋企人嘅关系啦，我哋讲会唔会已经成咗人咧？点样帮屋企人戒？尤其是小朋友，我哋作为家长，见到佢哋机不离手，真系头都痛埋啊！ 错啊！其实咧，讲真，打机啊、睇剧集啊、上网啊，确实咧系好多现今嘅人咧，大家都好向往同埋觉得好吸引嘅事啦，系咪？咁啊，适当地做咧，绝对系可以增添我哋生活嘅乐趣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去到一个地步，好似头先佩佩所讲啦，茶饭不思吓、甚至影响同屋企人嘅关系，影响自己工作生活嘅话咧，或者学习嘅话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小心同埋。要注意啦。一般嚟讲咧，我哋即系见到，譬如临床啊，去到即系我哋诊所啊，去到求医嘅情况咧，一般如果真系话去到啊，佢唔翻学都唔翻啊，或者工都唔会翻啊，咁样咁就喺屋企咧，就一日到黑咧打机，咁嗰啲真系可以咧，一起身就打啦，打到甚至唔食饭啦，跟住可能打到三更半夜咧，跟住譬如差唔多去到朝头早先至瞓几个钟啊，跟住起身又打啊，咁样其实真系有一啲咁样嘅个案，但系去到呢一啲咁严重嘅程度嘅人士嚟讲咧，我哋一般都会发觉咧，佢引发起有呢一个状况嘅原因咧，其实真系好复杂同埋好多，绝对咧好少咧系因为真系就咁个疫情咧去引起嘅。其实咧讲紧咧佢本身咧可能系隐藏咗好多佢自身嘅问题啦，可能好多情绪本身已经好多唔好啦，咁又或者咧佢对于个生活现状咧。好多嘅不满啊，好多嘅唔甘心啊，唔忿气啊，又或者佢同屋企人嘅关系系非常之恶劣啊，咁样令到佢对于呢一个现实嘅世界咧，系好多嘅气馁啦，好多嘅失望啦，甚至系好多嘅愤怒啦，以至佢咧就用一个电子嘅世界咧去到逃避呢一啲嘅感觉。因为可能咧，佢喺个电子世界里边咧，得到好多咧，佢好渴望想得到嘅一啲嘅感觉啊，例如一啲嘅成功感啊，一啲嘅存在感啊，一啲嘅认同感啊，咁样。咁正正系因为呢一啲嘅嘢咧，系吸引到佢哋咧入咗个电子世界里边。而呢个疫情咧，我哋见到好多时候咧，因为学都冇得翻啦，咁啊又网课啦，咁正正因为呢啲嘅诱因咧，系引发起嗰啲嘅年轻人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人。人士咧有機會接觸多咗呢啲咁樣嘅電子世界咧，而去到投入咗呢一個咁樣嘅習慣，尤其是一啲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咧，佢平時唔可能冇乜機會太多咁樣接觸啊，當佢網課嘅時候咧，就大大增加咗佢接觸電子世界嘅機會咧。就形成咗、诱发咗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咯。 咁如果真系有呢啲情况，系咪应该要嗱，先揾个专业人士去同佢对症下药咧？ 系啊， 果真係去到一個可以話係成人嘅狀態嘅話呢，就真係已經係好難呢喺屋企嗰個環境又或者屋企嗰個情況呢去到處理，因為呢啲係需要真係專業嘅人士呢係慢慢嘅分析，慢慢嘅拆解究竟佢背後有啲咩原因，然之後呢設計一個方法點樣去幫佢。咁首先呢，即係呢一個打機成人呢，其實喺2018年呢世衛都宣布咗呢，其實有一個嘅叫做電玩失調症啊 ，gaming disorder 咧，就已經正式成為咧一個係認可咗嘅醫學嘅診斷嚟嘅添噶啦。講緊呢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發現一個人咧，佢係有以下嘅情況持續12个月或者以上嘅話咧，例如啊，佢對於打機咧已經失去曬自制能力啦。一開始咗打機嘅時候咧，無論佢個頻率啊、持續性啊、玩幾耐啊咁樣咧，佢都已經控制唔到啦。咁咧，而佢喺個生活上邊咧，樣樣都以打機為優先嘅，甚至咧是打機咧比佢其他生活嘅一切咧更加重要啊。咁咧仲有咧就係、是，就算呢一個人士咧已經知道咗，明明打機咧會帶俾佢好多負面嘅後果嘅，例如咧佢翻唔到學啊，例如佢瞓唔到覺啊咁樣，但係佢依然咧係控制唔到持續咁樣去到打機，甚至咧嗰、那個時間咧就越嚟越長。如果有啲咁樣嘅情況，又影響緊佢個人啦、家庭啦、學業啦或者工作呢啲咁樣嘅功能嘅話咧，咁好可能咧佢就真係已經患上咗嗰個電玩失調症，喺一個咁極端嘅狀態裏面咧，其實真係一定要盡快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啦，就唔好諗住自己用自己方法制止佢打機啦，即係 cut 咗佢啦，或者收埋部機，甚至抌咗部機啦 ，cut 咗個上網啦，嚟到控制佢啦。呢啲咧，通常我哋見到咧就會弄巧反拙，甚至咧養成一啲家庭嘅暴力啊、慘劇啊咁樣嘅。 嗱，咁咪講緊頭先所講嘅，都係一啲即係可能需要尋求專業協助嘅朋友仔啦。咁如果一般啦，講緊你頭先都講啦，因為上網課關係，而家啲小朋友咧成日都要接觸呢一個嘅平板電腦或者係手機嘅， 冇錯。 咁確實我哋作為家長嘅，佢哋可能小息嘅時候咧，佢哋都唔放過噶噃，咁都可能咧就轉咗去第二個 channel 度睇啦，係咪？ 係 啦，咁就上完堂咧就繼續都係留喺個電腦前邊。咁作為家長應該要點樣做去幫佢哋去？能够可以走出呢个电子世界呢，咁我哋头先你讲话唔可以一刀同佢讲，诶，我掹我你条线啦，即系以前即系要可能话我唔俾你上网啊，熄咗你个 WiFi 啊，即系呢啲已经系行唔通啦。咁有咩方法可以做呢？ 正正啦，就有危有机嘅，我觉得吓，咁、因为电子世界嘅嘢咧，其实已经冇得逃避啦。 系， 其实周围都系，同埋小朋友咧。其实无可避免一定要接触噶啦，其实正正因为咁样嘅机会咧，俾我哋去训练佢一样好紧要嘅能力，就系、是、呢个自我控制嘅能力啦。 嗯， 啊，呢一个咧系直接可以系趁呢个机会去到训练佢。啊，既然都系会接触噶啦，亦都咧有咁嘅需要嘅时候咧，我哋都冇办法阻止啊，亦都唔应该阻止啊。咁但系我哋要控制咧，就系嗰个接触呢啲嘢嘅时间，同埋咧。最紧要，其实呢、这个控制咧，唔系在于家长点样控制个小朋友，而系咧训练个小朋友咧点样可以建立佢一个自我控制嘅能力啊！吓，咁喺呢一个控制电子游戏又或者电子网络使用嘅一个层面上边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哋去到咁样做。啊，咁点解讲出嚟呢个自我控制咧？其实又可以岔开少少去到讲噶噃。其实咧，点解呢个自我控制咁紧要啊？原来咧都有唔少嘅研究啊。甚至有一啲咧好大型嘅研究咧，去到做咗出嚟嘅呢個，咁啊曾經咧有一個好大型嘅研究咧，就係從一啲人出世一路跟進到佢可能差唔多有30几40岁啊咁樣嘅時間咧，去追蹤佢咧一路嗰個生活啊、生命啊，究竟係點樣發展咧？其中一個結論啦，得出嚟咧就係、是、原來呢班人咧自我控制能力嗰個對佢一生人嘅影響咧係非常之大嘅。咁咧甚至講緊咧，如果想預測一個細路仔 佢嗰個前途啊，佢可能大過咗之後嗰個發展呢，原來嗰個 predictor 即係嗰個估計嘅因素呢，呢個自我控制嘅能力嗰個比重呢，係比原來一個人嘅智商呢更加即係準確啊，同埋呢更加重要啊。咁講緊呢就係佢哋譬如話會唔會容易迷上電視啊、手機啊嗰啲可能垃圾食物啊、汽水啊，又或者一啲可能唔健康嘅食物啊等等呢啲嘅自我控制囉，喺嗰度睇原來呢個因素呢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細個開始做呢樣嘢嘅話呢，咁係絕對好，對於個小朋友呢係一個最好嘅禮物囉。咁你話咁家長可以點樣開始做啊咁樣。係啦。咁首先啦，即係我諗小朋友咁細個呢，某程度上我哋都要有一啲嘅規範俾佢嘅。因為呢佢自己唔會一生出嚟就應該識得點樣去控制㗎嘛。個電子世界咁吸引，一定呢係唔想停㗎。咁所以呢我哋家長都有個責任呢，當個小朋友未有呢個能力去到分究竟要幾耐呀咁樣嘅時候呢，我哋家長就要出手啦，插手啦。咁同埋呢同佢一起去商量一個合理嘅一個規範啦。咁譬如呢就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呢唔好超過半個鐘頭，每一次可能接觸呢一啲電子嘅無論活動啊又或者遊戲呢唔好超過半個鐘頭。咁你又話有時喂唔係喎，有時可能上堂都唔止半個鐘啦咁樣，咁盡量爭取喺轉堂嗰啲時間呢就俾佢有啲小憂啦，眼睛眼球嘅小憂。咁呢個對於佢整體健康呢都係好緊要嘅，腦部嘅休息呢都係好緊要嘅。咁更加啦，如果你話係純粹係一啲遊戲啊、打機嗰啲嘅話咧，真係嘅，可能係一個小朋友小學嘅階段咧，我哋盡量可能每日咧都係俾佢一個規範啦，講緊可能半個鐘嘅時間咧，其實咧都係比較合理啦。咁你話如果真係有啲時候佢做得好喎，咁可以獎勵佢喎，咁譬如多15分鐘啊，多20分鐘啊，咁就係呢啲比較額外嘅。可以是一些的獎勵啦，咁但是假若如果佢做唔到嘅話，咁可能呢就要扣減佢當日呢又或者第二日呢可以享用呢啲電子遊戲嘅時間啦，咁可能由半個鐘呢減到得返20分鐘啊15分鐘啊咁樣，咁按佢嗰個情況呢大家可以有一個嘅準則囉，去到即係同個小朋友釐定清楚，咁個小朋友呢就會可以從呢啲裏面咁樣嘅學習呢，學習到一樣嘢就係佢嘅行為呢佢要自己負責啦，同埋係會有後果嘅。當佢做一啲嘢嘅時候呢，個後果就自動會發生㗎啦。咁呢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練習呢，俾佢學習。當佢想要一個好啲嘅後果嘅時候呢，佢就要控制自己。就算好想玩嘅時候呢，都唔可以俾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慾望呢去到掩蓋咗佢自己嗰個行為囉。否則嘅話呢，佢個後果呢就可能聽日呢就冇得玩啦，聽日或者玩少啲啦咁樣。咁呢個都好好嘅練習。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打機，其實呢我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被動嘅一個活動嚟嘅。因為打機呢實在太精彩啦。我哋就咁坐喺個畫面前面呢，所有嘅資訊啊，所有嘅獎勵啊，所有嘅刺激啊，都會喺個遊戲呢源源不絕呢提供俾你。變咗我哋呢好似都唔使太多嘅付出啦，咁就有好多嘅獎勵呀。咁呢一個呢其實對於我哋一個 term 叫做主動學習呢，有覺得唔係咁好嘅一個影響嘅。因為我哋所以知道我哋所有嘅學習呢都唔係好似打機咁樣會送到我哋眼前啦，會呢俾我哋好多即係資料啦，好多嘅獎勵呀咁樣㗎嘛。而係要我哋可能好多時候呢好主動，可能我哋要溫習，我哋要睇書，甚至我哋呢要好主動咁樣去揾資料呢而學到返嚟嘅嘢嚟㗎嘛。咁呢一個呢，所以我哋都鼓勵呢家長呢就係除咗俾佢打機之餘呢，都要好著重呢佢其他主動學習嘅發展同埋機會囉。咁例如當你打半個鐘頭機嘅情況呢，就首先呢都同樣呢係要可能每日都要有半個鐘頭，同樣甚至更多嘅時間呢，譬如你要睇一啲書啊，又或者呢你要讀一啲嘅文章啊，係或者畫啲畫啊等等，係你要主動去到參與嘅，主動去付出嘅，主動去尋找嘅一啲嘅學習嘅機會。咁呢一個呢對於佢即係去控制自己啊， 同埋咧养成翻呢个主动学习嘅能力咧，都系好紧要嘅。 系啦，咁啊，除咗之外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嘅，作为家长自己咧，都有一个身教嚟嘅。如果你想佢唔打咁多机，唔睇咁多电视嘅话咧，你自己都要同样地咁做，唔可以话啊，你唔准打，但系自己就不停咁打，咁其实就真系好难说服到个小朋友啦。 系啦，又或者一路揸住个手机，一路复紧 message， 一路同个仔讲点样做咁样，咁呢个就系好冇说服力嘅一个方法咯。 系啦。咁啊，大家都要希望喺呢个疫情当中，呢、這、一个电子世界唔好影响大家太多啦。 冇错啦。 好啦，今日咧唔该晒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拜拜。 好啊，拜拜。 送走咗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又回到上昼嘅六点半啦。即系话咧，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头先咧，阿沈医生讲咧，呢、這个电子世界确实咧喺呢一个现今社会咧，真系要占咗好多朋友仔嘅好大部分时间。其实我觉得咧，休息下只眼睛，听下收音机，其实都系一件好好嘅娱乐嘅方法。未必是听收音机的，听下歌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有消磨时间。咁要再听歌，听朝早五点钟清晨爽利，再有佩佩为你带来好多好歌。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再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有胡正思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欧盟委员会内部文件，指欧盟买家如果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将会被视为违反欧盟的对俄制裁条款。文件指普京的总统命令为欧洲的能源买家在合约上增加了几个层级的义务，令他们对行之有效用以完成购买的程序失去控制。文件又指有关机制将会导致违反欧盟现行对俄罗斯、俄罗斯政府、俄罗斯中央银行和相关代理人采取的限制措施。荷兰经济部门发言人较早时说，荷兰政府将会指示公司不要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而匈牙利是唯一一个欧盟国家表示已经准备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随着欧洲国家试图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依赖，莫斯科正努力将能源供应转往东方，又说欧洲根本无法立即完全放弃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普京在电视转播的政府会议上说，欧洲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合理替代品，即使是对俄不友好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承认有关国家无法在没有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包括天然气。他又说，欧洲声称要停止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只会推高油价，破坏市场稳定，而俄方需要建造基础设施，增加对亚洲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俄军在当地星期四摧毁了132处乌克兰军事设施，包括110个军营。他又说，自展开军事行动以来，累计摧毁乌军131架飞机、104架直升机、448架无人机、245个防空导弹发射装置，以及超过2100架坦克和其他作战装甲车等。俄罗斯外交部国际资讯安全司司长克鲁茨基克表示，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攻击次数不断增加，妄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机关、重要企业、金融机构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运作。 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呈报多5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8万几宗个案，8789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早前一宗南非输入个案证实带有 Omicron BA.2 变异病毒株。24岁的男患者在检疫期间确诊，目前已经康复，仍然在酒店隔离。同层住客会加强检测，同一航班亦都未见有大量的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朝早6:34，欢迎收听4月1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各位早晨，刘国华早晨， 汪明熙早晨，各位早晨。本港第一次發現 Omicron BA.5 新變種病毒個案，24歲的男患者日前由非洲埃塞俄比亞經泰國入境，已經康復，仍然在酒店隔離。有呼吸系統科醫生指，世衛暫時將 Omicron BA.5 列為監測名單，目前未有足夠數據了解。